三联新闻谢霆锋报道。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拉了一下蔡总统，提醒他向国旗敬礼。蔡总统出访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瓜国盛大军礼欢迎，会场布满国旗，格外隆重。帮蔡总统别上勋章，表彰两国情谊。这是继2019年贾迈代以总统当选人身份访台，两人时隔三年多再度碰面。 过去贾迈代总统曾经用一段话形容台湾和瓜地马拉的关系，他说：“所谓友谊，就是不离不弃，同甘共苦。”对于这段话，我深有同感。能在困难中相互伸出援手，就是真正的朋友。 台瓜真朋友，但就在总统出访前，中国动作频频，还放假消息，声称瓜国高级别官员到中国，意图进行认知作战，干扰蔡总统出访， 搞台独分裂活动，违背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利益，逆历史潮流，注定是绝路一条。我们希望危地马拉认清大势，早日做出正确选择。 Reiterando el reconocimiento de Taiwán como una nación independiente y como la única y verdadera China con la cual se comparten valores democráticos de respeto mutuo e históricos lazos de hermandad。 中华民国台湾跟瓜地马拉的邦谊坚若磐石，就像瓜地马拉的咖啡一样保暖。然后香醇， 用瓜国生产的咖啡形容台瓜情谊，就连总统乔彦也特别提到侨胞跟在地连结，而侨胞也送上穿瓜国和台湾族服饰的纸娃娃，象征两国情谊。蔡总统抵达瓜地马拉后，马上跟瓜国总统贾迈代进行一连串活动，双方也签订合作架构，透过更深入的经贸往来，巩固双边情谊，拼外交。以上是三立新闻刘安信、刘若博在瓜地马拉的采访报道。 亲爱的乡亲时代，父老兄弟，台湾头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陈碧伟。这礼拜开电视看新闻，不是总统蔡英文去美国中南美洲，或者是前总统马英九吼去中国，迄个叫神州。本来是欢欢喜喜两位元首出国做外交，结果所有的新闻吼拢有中国在后边咧出卡手。蔡英文落地了后，中国一天200块请的走路工甲骂汉奸，佮包三台游览车堆伫总统车队。本来美国人无啥知影是虾米人来啊，去往对一个变作游行啊，拍开台湾知名度。然后去甲瓜地马拉和邦交国见面，中国的外交部佫跳出来威胁瓜地马拉讲：“恁爱知影世面呢，唔通惊唔知路呢。”另外一方面，马英九规路抱中国的那个，学了中国的高铁真舒适，中国的防疫真一流，连立法委员陈玉珍拢讲感谢中国为全人类所做的拍拼。莫名其妙，恁当作不愿去，也毋是安那，拢袂记哩安尼啊！比较着过去，连咪错台湾高铁，连咪交台湾防疫，最近阁呛陈建仁，嫌台湾嫌甲无一块好啊！马英九啊，我必须爱讲一句心声，咱从来无烦恼你去中国啊，但是咱真烦恼你阁会倒来台湾。精彩内容，专业的分析，就伫今仔日的三 Q 新台湾。首先介绍今日特别来宾，资深媒体人钟连晃。 各位好，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Thank you， 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伟哥好，大家好。 啊，民党新北市这个是立委候选人， 不然要不算。 张明佑， 哎，是 ，Thank you， 大家平安。 好，首先先带大家来看一个新闻哦。这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去到瓜地马拉啊，和民的总统见面啊，讲啊，咱和民主的国家做朋友，台湾是主权独立啊，而且呢，佫是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咱真好，做好。佮而且咱的张春涵发言人佫佮讲，这叫做亲像咖啡同款饱满香醇。但是中国虽跳出来要瓜地马拉要做正确选择，讲美台关系安那都安那，佮要讲美台湾要去 CPTPP， 嗨。首先啊，甲这个伊甲问着讲，啊，蔡英文去总统去瓜地马拉吼，这叫做因定义叫做串访。因讲吼，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瓜地马拉趁早认清大势，做出正确选择。歹势，这奇怪怪我了。 其实嘛，无唔对啦哈，因为一中原则哈，对咱的邦交国来讲，一中原则因一中既也就是中华民国嘛，就是台湾嘛，哦，所以其实一中原则，在这个地球上，它就分成两种极端嘛，哦，那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外交上有一些突破，希望将来大家可以同时承认，中国跟台湾两边都可以做朋友。其实我们台湾并不反对嘛，哦，那瓜地马拉这个国家，其实它跟台湾的历史蛮久的哦。啊，每一届只要，其实我真的很奇怪，为卡扎丹最便做总统的时代，每一届只要咱的总统要去中南美洲的邦交国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特定的媒体开始放一些消息说啊，这类马上要断交了，好，然后呢或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啊，我们的援助啊，这个被钱被 A 走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这种假消息他从来没断过。那中国这一次是直接在幕后主导认知战，他放的假消息更夸张的是，他故意讲说啊，透过媒体讲说啊，瓜地马拉有一个保定啊，今嘛等你中国访问啊啊，但是瓜地马拉外交部长已经跟我们直接正式否认说没有这件事情啊，所以。如果连假消息放到中国可以厚颜无耻放到这种程度，例如张家公这一趟蔡英文总统的出访跟过境，对中国造成多大的压力，还有多么大的这个恐惧啊？要不然因在美国的时阵，未动完叫你嘴狼啊，去遐抗议，而且呢。正好哈，就是本来我们是很低调的，也没有通知这个媒体跟着车队。因为中国你改被包围，我们车队也熬不了。在纽约交通其实很拥塞的，大家纽约的人或纽约的媒体发现说，哎，奇怪，怎么掏进欧涛下熬不了？对，我们车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嘛，所以反而帮我们把这个新闻给炒大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华尔街日报》会讲说？蔡英文这一次是史上过境美国大概是新闻最多，甚至我觉得连带的是这两天在 Twitter 上面看到有一位台侨在 Twitter 上面 po 了一段影片，是联合国的这个发言人出来讲话，其实那天讲的题目其实跟台湾无关，好，但是呢就有一个记者就问他说，那为什么台湾的公民拿着我们的护照没办法进联合国？这个发言人一开始想闪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他受不了，接二连三不同国籍不同媒体的记者不断的去围剿他围攻他，甚至有人问他说，因为这发言人中间回了一句说，联合国的制度就是呢要会员国的公民才可以进联合国，但是马上有人去吐他说，哎，啊，科索沃代表前一阵还到联合国里面，科索沃也不是会员国啊，哦，这发言人最后呢是真的叫做串逃啊，这个中国这个串字可以用在这个发言人叫做串逃，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些国际媒体连番基于事实的询问，所以同样的道理，中国在世界上不断的在打压台湾，但是这一次的小英总统的出访，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在过境美国，或是说在我们的邦交国瓜地马拉，过两天会到贝里斯去，哈，基本上都会受到很多欢迎。那其中有一件事，我必须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有帮援助瓜地马拉一间医院啊，这两天又有新闻说啊，这个钱又被贪污掉了，哈。那的确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实，就是说过去台湾的援助，比如说盖医院，我们过去的做法大概就是你盖医院需要多少钱，好，我们看了觉得诶这个价钱合理之后我直接钱给你。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发现我们在我们援助的少部分国家里面，它可能因为政治制度的有贪腐或其他各种状况齁，紧急紧有些会进到私人的户头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台湾盖医院的采取的模式就是，我帮你盖好医院，硬体帮你盖好，然后呢，你要的设备我建议你可以买哪些，然后你的医护人员来之后，我甚至还教你怎么营运跟管理一家医院，所以钱根本不会进到瓜地马拉的政府的手上，弄起来台湾底下户。所以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假新闻，接下来一定很多啦，因为到贝里斯，然后甚至回程在过境美国 LA 的时候，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假新闻。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假新闻，当它出现的越多的时候，它的边际效应就会逐渐的越来越递减了。 文明是一种文明是一种人类进化的这个阶段。那过去他们可能是拼经济齁，或者是很爱钱，盖个医院都报现金。那后来台湾其实也很聪明齁，我们有农业外交，有医疗外交，有甚至是民间的包含这个产业的外交，都让能够台湾能够更有能见度的走出去。讲到假讯息，来。这齁，这瓜地马拉总统一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赞。啊，你若对着咱节目常常看，你就知影吼，中国边啊外交部出卡手，就表示讲台湾又搁要行出去啊。这一次瓜地马拉，好，这个总统要去中南美洲会见这一些邦交国，之前先是用一个洪都拉斯断交嘛，可是瓜地马拉动都不动，跟他讲大势所趋，插嘛不爱插你，不爱插你啊，这假新闻来。 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外交部这个例行记者会的时候问说啊，听说瓜地马拉会派一个高级的外交官来中国，结果呢，台湾的外交部表示啊，这个报道所讲的瓜国高级别官员赴访中国的说法，由瓜地马拉外交部长布卡罗亲自向我国政府表示，无可能，荒谬且毫无根据。这个宇昭哥，这安尼去用拍枪做老亏。 我们先说援助的部分，接着晃哥所说的啦。过去台湾在那个属于啊第三世界国家边缘的时候，我们也接受美元嘛，很多的记忆嘛，就是那个面粉袋嘛，拿来做呢内裤，屁股上面有这个中美的国旗嘛，啊过去呢别人帮助我们，当台湾这个经济蓬勃发展，而且走向呢民主之后呢，我们行有余力呢帮助呢，不是只有邦交国。台湾基本上有很多的底蕴跟软实力嘛，不论是刚才博维说的农业啦或是医疗，基本上除了邦交国之外，我们也援助了非邦交国，这才是呢怎么说呢民主国家的风范啊。所以大家互相帮忙，因为待会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再补充，不像老共的一带一路是有条件啊，或者是根本是新的殖民啊。第二个部分是说假消息哦，假消息真多。我先问大家啦，老共放这些假消息各位意外吗？应该不意外嘛，那代表是什么？一个指标嘛，我们做对某些事情嘛，让他做奶油啦，或是让他很尴尬啦，或是让他不高兴嘛。但是呢，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外交，咱家的高家的朋友，那是我们的主权，那是主权国家的象征嘛。可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国内哦，还是有一些媒体啊，奇怪了，自己国家元首哈、去拓展外交。马英九去祭祖啊，你就说他很棒啊，或是有的没的。待会我们一定也会讨论到马英九这一趴啦。但是我只是说回来的地方是说，好吧，民主国家大概做比较嘛。马前总统跟蔡英文现任总统刚好在同一时间，向左走向右走啊，本来是一首歌啦。过去有这个争议嘛，到底台湾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我相信大家看在眼里啦。所谓的向右走的意思应该是拥抱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好、哦、还有呢自由开放互惠繁荣的贸易体系啊。啊向左走那是你的选择嘛。那有些媒体啊基本上就开始了。我说你是在地协力者，你又不服气，又说我们给你贴标签。你那个门是副本抄送嘛，而且照单全收嘛。老共放这些消息，不论是官方或是内容农场，基本上你就照登嘛。哪些媒体大家都看在眼里啦。超前部署的地方在哪里？昨天呢，我又看到一则说呢，小英啊，那个雷到回访的时候的过境要到加州嘛，不要到那个雷根的图书馆嘛。嗯，啊，就有人就说啊，那个已经取消了啦。好、哦、啊，简报延迟，结果人家也说取消。要去雷根博物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因为在台美断交之后，雷根是对台湾相对友好的现任总统。举个最简单的六项保证，谁提出来的？雷根提出来的嘛。所以各位要想想看，老共这么做就是希望啊分裂分化啊邦交国的关系，或给人家那种错觉是啊，我们的邦交国讲话来快歪歪嘞，从时接待台湾的时候，总统接待台湾的时候，外交的负责人呢人在北京会声会影，好像跟台湾的关系是离心离德，这是老共的想法。但是呢，我说国内的媒体啊，有一些统媒啊，这什么意思？你是要破梗？或者是说呢，你是要说蔡英文出访啊，摩蔡刚啊，跑了这一趟呢，一点意义都没有，或者变成谁的传声筒？所以我觉得啦，两相对照之下，自由民主开放，线上的朋友啊，或是我们的这个观众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有智慧的哦、啊，不会受到这些影响。但是呢，在某些蓝营团，很多人的截图给我看了，说宇昭老师垮啦，啊，这一垮都是 gay 啊，啊，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宁可相信老共的大外宣，那你宁可呢不去做求证哦，去做出这样的传递，或是自己加入天助做解释，我觉得这是很不好啦。但我相信啊，友邦呢基本上肯定台湾是什么？我们最后讲一个结论 ，CPTPP 英国已经加入了啊、哦，现在大家在讨论台湾的问题了。我相信呢，在我们的这个国安跟外交部门，尤其是呢新的外交部政治李纯的努力之下、哦。台湾加入自由开放繁荣的贸易体制呢，指日可待啊！ 这个 啊，坦白讲，中国这一次外交部，我坦白讲，他们这一次的那个新闻稿出来，显得苍白无力啊。那过去的假消息，那个他们，那刚刚宇韶哥说的蓝营支持者的民众啊，在传那个假消息，他们也不是真的相信那些东西，他就是要传给那些平常没有在关心的人，硬要影响你而已。因为跟你嘛怎样哈，哈顾啊，狼来了第三次就不好笑了。来，这是《华尔街日报》啊，他分析。蔡总统低调访美与马英九访中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蔡总统到底在干嘛呢？他去到这个他去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闭门会议哦。那据哈德森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这个是研究中国的啦齁，研究中国的中心，不是中国的主任啦。他说在这场闭门活动中，蔡总统就讨论到刚提到的扩大对美贸易的机会，以及可以加强台美关系并凸显共同价值的租税协定。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包含智慧财产权啊，包含一些现代跟中国刚好唱反调的一些正常文明的这个租税协定。他还转述说，蔡总统说，我们不会鲁莽行事，但我们也不会屈服于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北京当局有一个倾向跟北京当局建立密切关系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本周展开12天的中国访问行程，拜会中国共产党党员，且被官方媒体报道，在《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来，这个是 BBC， 那 BBC 分析呢，政治学者宋文迪指出，北京要考虑战略利益，包含第三方受众 （third party audience）， 如欧洲。现实欧洲各国忙于处理乌克兰危机和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如果北京人选择相当于甚至超过佩洛西访台的报复，那么美国跟台湾将引用北京的反应来抢占其他政府眼中的道德高地，描绘北京为贪得无厌难以合作的政权。意思就是蔡总统去的越低调越没有争议，然后也没有去挑衅，但是你北京搁要气压压的时阵，那呢，咱得有法度吼，有理由、有借口来甲伊讲吼，啊，恁这真正做北方的做亚板，那个民友怎么看？ 是因为我刚刚蔡总统吼，即届去这个 New York 过境吼，我觉得引起非常多的台侨的兴奋吼。我听到还有人开了七小时车，为了去见蔡总统一面，甚至有媒体去问当地的乌克兰哦，乌克兰在美国的美国人就问他说，乌克兰裔的就说，你看到这个蔡总统来家，你有什么尴尬不？这个乌克兰的美国人就说，我认为说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国就根本就不一样。你看，一面对乌俄战争的时候，一家亲测，这种蛮荒的一个国家，你看俄罗斯啊、乌克兰啊、北韩这三大邪恶轴心国、所以他说博伟你讲到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大家拢去讨论新闻报道。其实来看世界的新闻报道上清楚啦，你若讲阿中的新闻报道，足简单，就是污蔑台湾，就是对的啦吼。所以你看到世界，不管是 BBC 啊，是这个其他半岛电视台等等吼，他们都称蔡英文为 president， 就是咱的总统。所以你看到包括半岛电视台，甚至法国新闻网，花了40分钟做专题报道，说这一次蔡英文出访的重要性。所以要跟各位讲啊。阿中啊吼，就简单的啦，马英九去吼，新华社先下命令啦。你袂使叫这个马英九叫前总统哦，嘛袂使叫主席哦。恁台湾的记者听好清楚哦，爱叫先生。马英九去用降格呢，所以你看到讲国外的媒体是叫咱的总统蔡英文，伊叫马英九，中国是要求叫马先生。我要问马英九几件代志啦，白白是出访啦。咱甲这个洪都拉斯断交。你有去中国甲开一个无？无开呢，连解嘛唔敢解呢，连讲嘛唔敢讲呢。但是咱讲讲维持着尊严。今日大家你问迄、总统府发言人的时阵讲，蔡英文吼、过境美国纽约的时候，到底接见了多少个议员、国会议员？他非常保持所谓的默契，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事后再来讲，因为要跟美国保持一定的默契。所以你也当理解一件代志，想要中国人做这种代志的疲乏，你看200块美金这的，本来百几个对调调，哦，讲要如影随形去到倒要对到倒，甲上尾啊一天剩十外个啊，剩十外个啊，想啦是200块开了呢，是讲 这个蔡英文总统在那让大家收到的关心，包括国际媒体的报道，已经是凸显到台湾的主权了。所以各位说，不管你有介意中华民国 这几个字吗，但上无台湾已经走出去，所以阿强一定会很紧张的啊，他一定会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才会演这种大外宣，想要卖人机会去中国，很简单的嘛。你来中国，你看他的前总统在我们家啊，我又叫他降格，连特首 都不如，我叫他马先生。所以阿强啊，你做的是两面手法啊，谁会去替背书？就是去到中国呼喊着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复兴伟大的中华，就是这个马英九啊。我刚刚想屁秀的就是这个陈玉珍，不猜你这个里我有一晚啊齁，你连台美默契都不了解，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欸，这个蔡英文啊来到美国啊是侮辱中华民国，想说啊，他说你为什么用过境，你不用正式。欸，我有听错吗？陈玉珍，你是立法委员欸，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甚至李登辉还可以不下飞机，我们都是用过境的方式，然后双方有默契，然后用过境的方式啊。你今天就说这样，马英九去美国的过境的时候，你也不要说马英九你侮辱中华民国。所以我跟陈玉珍有当时你说话跟马英九同样，马英九去到中国不敢说话，人家问说欸，你看蔡英文齁，这一次过境纽约，他说齁，还有这个外交的被断交的问题，那马总统你怎么看呢？他说呢，这个是蔡英文的外交策略错误，路线错误。欸，咱一个前总统在中国不敢去骂中国，说你给我去邦交国，说你骂咱自己国家的总统，说欸，你的外交路线错误。所以齁，国际社会不会接受像中国一样的影响，台湾人民呢多数还是会认清一件事情，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蔡英文总统去到国际上做的叫做所谓的全民的外交，国家的外交，而马英九在中国做的只不过就是他的历史定位而已。 今天很多人领到6000块啊，你若伫中国吼，拄只外面看到，你都要去抗议，开当领200块的美金。所以呢，伫台湾做幸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Thank you 新台湾幸福，大家看一个民调，美中信任度民调，60%台湾人相信美国。70%不认同习近平的统一主张。本来要帮你念这个新闻内容，后来发现这个民调就是王毅川做的，给你讲的。 这个是最近啊，昨天我们发表了一个这个民调哈，啊，主要讲的就是讲，因为马英九带去中国，啊，蔡英文去美国，啊，啊，带这段时间就是拜二、拜三、拜四三天做的，啊，所以这是上新的看法。第一点，我就问伊讲，我问大家讲。哎呀，习近平讲啊，中华儿女啦，什么两岸一家亲啦，吼，这问题，什么统一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什么伟大复兴，你有赞成无啦？这个吼，70%+拢无赞成啦，吼，拢无赞成。就是讲45%加28%中70%+拢无赞成习近平讲的话。马英九，看到无？马英九，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有70%+不赞成这个习近平的说法。现在来跟我们说啊，这个蔡总统去美国，喔，去美国啊，大家认为说他去美国敢有效，敢对咱国际的这个知名度，国际的关系，喔，台湾的地位有帮助吗？喔，这把加起来这个26%加这个30%60%+的人认为说有蔡总统这道去，喔，一定有这个促进台湾的这个国际的知名度。马英九国民党有看到吗？这是全台湾人有60%+拢认为蔡总统这道出门是对的，来，个人的，我就问讲，啊，马英九这道去中国啦，去做这个访问，希望什么和平到来？可是吼，大家讲的什么麻烦制造者啦，什么台海的什么哪来的无，大家无欢喜，可能会震惊啦，台海危机，这谁的责任？问台湾人啊，讲谁的责任？58%，拢讲这是阿强的责任，哈。啊，可是有12%讲是台湾人的责任，吼，哦，所以马英九看到无？马英九有看到无？58%的人认为这是中国责任，叫你即马过去交人两岸一家亲。国民党嘛看好，国民党看好，哦，这是台湾人的意见。国民党一直讲，啊无你到尾你看这个状况哦，这个调查是我们发现比较特别的。过去台湾人拢讲啊无，就先维持现状，啊以后才搁独立啦，哦， 可能这三天的这个变化，尤其马英九是中国这些公款哦，大量起俩讲，讲吼、哦、啊，你安尼不话归台湾独立不啊？吼、哦，二十几趴支持这个维持现状，今仔走到18%、16%， 台湾独立几趴？53%、 哦，53%。嗯，哦、我问的题目是讲，你支持两岸统一还是台湾独立？哦，问的题目就是，卡当的问你，就是问这句话尔。哦，啊，哦，伊哦，你讲讲，你要独立，还是要统一，还是讲维持这个现状？这个时间点啦，这个时间点，拜一、拜三、拜四做的这个时间点，吼、哦，答案是安尼，啊，这嘛，大家来做参考。这道马英九去吼，那看伊足奇怪，伊这道去到底是咧创啥？伊今仔走去祭祖啦，吼、哦，伊讲伊去头前生四五天，去予人甲创吼，啊，然后讲啥物？伊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去搞迄个省的书记。平行做啊，达到动作前省长哦，安尼个吞，安尼个侮辱，到一半又叫伊去俄罗斯，这上面武汉肺炎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杀了700万人，大屠杀了5万肺炎。马英九讲，这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妈的，你这话讲得出来？人叫你讲，你就讲啊！你照个念，你去遐听人带转，你就转转，你就谢谢啊，就走就好啊。好，你搁去遐转，今仔去祭祖，祭祖哈。每一个人即马清明节搞，即几天大拢咧祭祖，咧祭祖，我甲讲先讲这种祭祖的相片。马英九去祭祖，边仔站着四位女士，四个都是因姐姐，四个姐姐，四个都是美国人。马英九，四个都是美国人。从最左边看过来，这个大家熟悉，这大姐马以南，第二个四姐马丽君。再来是马英九，阁怪是二姐，即摆带是滨州的马乃西，即三姐带是北京的马冰如，即是一个带北京，三个带美国，四个都是美国人。马英九用美国绿卡，讲家己放弃，两个祖囝拢美国人，安尼啦吼，恁若要回去看恁阿公的梦，请问这四个美国人，恁平常时间去啊？恁拢活到要80岁啊？恁有友好无？80岁啊，到今才回去。到怎啊等于？无人动恁等于哦，恁伫咧做总统的时候，无人动恁四人等于。你们四个姐姐，你啊看镜头是安怎？你知无？接受访问进行，四个人拢咧笑，拢咧笑，有人咧背望咧笑的就对啦。笑笑的了，看到摄影机，马英九开始哽咽的时阵，边啊迄两个姐姐才开始面垮下来。恁是去观光的哦？祭祖的祭祖。吼、哦！你要心情安怎？大家去祭祖，每人每一个人的心情拢无同。可是伫迄个画面之下，恁表现出来，我觉得恁的心里面哦，到底是啥？我唔知。跟马英九这道题，我搁来回顾者。哦，伊行程哦，行程因为哦，咱的台湾的记者去都唔知啦，所以长也在放空啦，自由活动啦。哦，所以前天晚上记者问迄群主讲，啊，明仔载马总统的行程是对，拢无应哦，规暝拢无应。啊！记者半暝一直等伊，伫等台北，才敲电话过去讲，到底马英九明仔载行程去堆啦？记者无法度回答。透早哦，大家个口口蒙蒙，问到尾啊，马英九的办公室的人回讲，今天没有行程哦，啊，没有行程啊，大家自由活动哦。连况这位记者对这个总统出门，这个话讲头早没行程，啊，你是安那要叫我去下边哦？做一个总统出国，有法度这么儿戏？还是马英九你整一枚，交宋涛见面的时候，叫宋涛把你灌酒酒背起来。你会当安尼吗？去到遐，你就讲俄罗斯人的高铁，中国人看好，恁去坐高铁有坐到这个位的举手，你跟我讲。这种的叫复兴号，这种的是因叫商务舱。嗯，伊的票价交飞机票同款，这微信硬瞧出来。你去坐商务舱，中有铺这个白布，顶外放水果。马英九坐到遐讲，哇，还是你们比较行，我们台湾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全世界像我学交通呢，学这轨道运输高铁，全世界无人咧讲中国的高铁第一名的啦，中国的高铁，为了高铁弄高铁的，这种的你会发生？高铁会出车祸？你坐高铁，你会想高铁会出车祸？伊首歌了，我登过啊，是温初啊，哎呀，迄个年啊。就是讲高铁弄高铁，像这种诶，卖搁去讲俄了，卖较早讲吼，讲啊，高铁吼收慢，坐飞机，高铁收贵，坐飞机，以后吼坐飞机就好，卖叫奇怪。啊，你即卖若对台北坐去高雄，台北坐去堆，你拢坐飞机哦， 台北即摆飞机飞高雄哦，还是拢飞台中？你灵感嘛？我一高铁等着你妈研究，我跟你讲，你尽情臭骂我什么？什么高铁变火铁啊？啊，讲讲啊，了你即摆哦，你即摆来南北移当中坐高铁，灵感啊，等着妈研究，大家乡亲啊，等妈研究讲，啊，你不是收废铁，啊，你还做，啊，你不知道台湾高铁不好，你还做，就这样哎，忘恩负义了，好，忘恩负义，好，啊，所以这道去。一家银顶，我现在问马英九，马英九，你昨天早上人在哪里啦？马英九，你昨天早上人在哪里？甲大家说明一下，你袂当向阳都无去哦。十二总共透早迄个时间拢完全无，记者找无你，啊，只遐个媒体即摆讲啊，无安尼啦，林刚内面问马英九的心情哦，问国台办。 诶、欸、 国台办在马英九行程啊、okay. 行程吗国台办在摆的东西马英九办公室在摆的所以台湾的记者不知道正常齁、哦、问那个国台办的发言人还是卡等的喔那个外交部因为外交部那个发言人敢问讲。 不当外交部的、嗯、台湾是国家。 喔、哦、哎呀问国台办问讲诶、欸、请问那个马英九明天的行程在哪儿啊你看明天到重庆市见谁啊重庆市委书记啊你你俩不问不发多啦。咱台湾的媒体起码足可怜的，去遐人问讲马总统，哎、欸，袂使，卖讲个收回来，袂当问马总统啦，你也讲哦，马英九啦，啊，马英九安尼闹开。咱台湾的记者去，你看咱咧台湾的记者去到迄、那、块、個，去到迄个美国，我有尊严的，因阿强啊派一个发言人，对无？ 嗯， 刚领720万台票迄个啊，一个人200块美金嘛，嗯，200美金台票6000嘛，伊讲伊有1200人，伊家己臭蛋啊，迄镜头翕起都无120人呢。你是其他米到行下来底哦，啊！你讲你啊1200人去，拢看不到1200人，莫怪哦，即摆拢烂杠啊，唔敢几年了，即摆闹跑。迄、那个发言人出来，人记者甲问，讲啊，你们讲总统，我们就不接受访问。讲这句话讲了哦，你们如果继续讲总统，我们不接受访问。后边记者全部拢继续讲总统嘛，总统，迄、那个蔡总统，蔡总统，迄、那个还继续接受访问。你嘛够志气的好无？刚几年你啊，你表现好一点，阿无阿强，你嘛训练一个较强的，出来发言啊，你你六六笑死人。 这是时间有限的，阿无你就继续讲落去。来，刚刚吼讲到马英九在高铁讲什么？马英九这个在27号去中国展开12天的祭祖行程哦，在31号的时候，他中午坐了武汉高铁啊、去湖南长沙，一共吼。哇，宽敞舒适，你们比较在行。马英九惊呼：“怎么会这么宽敞？”我小心哦，不是讲高低好尔呢，佮讲防疫袂歹一流的呢。马英九说的没错，陈玉珍还原武汉包机困境，伊的意思就是讲啊，马英九讲中国的防疫做了做好，这是有道理的。北斗恁遐来的呢？恁是？一睏头讲是食夜饱，食到病毒走出来；一睏头讲是实验室内底走病毒出来。然后马英九阁赞中国防疫，伊讲哇，中国防疫做好，陈建仁起笑啊！伊讲袂使，恁这吼叫做屈从附和，去甲中国讲中国话，安尼袂使，甲事实无符合。这人公卫博士咧讲的，你爱听？陈建仁甲批评一个袂讲的呢，萧旭晨啊，这个应该是马英九基金会的干部啦。 嗯。 伊讲吼，您这叫做苏贞昌的老路，要意识形态面对两岸问题。我想要请教嘉凯，我理解国民党什么亲美有中和入爱台啦，讲是这样子讲。可是你去夸奖人家比较宽敞，你不用批评台湾的高铁比较差；你去夸奖人家的防疫比较好，你不用去讲说台湾的防疫比较差呢。 是绝对没有错，我认同博威哥的观点，但是我先前面先插话一下，我们都知道清明连假刚好今天开始啊，所以刚刚在一昌哥在讲到。今天马英九前总统去祭祖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所以我们应该用严肃的态度去面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针对马英九前总统他任何的行为跟发言，但是我们去探讨他在家人旁边的表情，我就觉得可能有点超过了，这我自己题外话。但是我们反观我自己还有我们国民党内一些党员在观察马英九前总统在这出访的时候，在昨天之前还有情绪有3个起伏，但到今天的话我可以说变成4个起伏。我先说一下第一个起伏是什么，在马英九前总统出访之前啊，大家说被国格矮化嘛，被矮化的问题，对不对？那问题很严重，所以大家信心很丧失嘛。但是到了时候，他到了中国的时候，他说了中华民国的字眼，提了112年嘛，对不对？也讲了台湾，也讲了总统。哦，那时候在前几天哦，情绪士气都上来了。结果到了前天啊，前天对不对？他们提出了他在武汉讲的那段话， 我认为啦，确实是不适当啊。我们不能绝对是说护航到底。我觉得不适当的话，因为为什么？全世界7亿人这个人口受到病毒的感染，有700万人口因为疫情而死亡。所以我觉得这段话我们不应该去强力的护航，但是我们应该去检讨的是什么？我常常在说，马英九总统，你的任何行为，因为你不是只有去那边4月1号祭祖完就没事，你后面还有好几天到4月5号还要到上海，所以我认为啊，在国民党角度，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应该坚硬马办啊，预防胜于治疗，预防什么？就是我说的嘛，像今天就不错，还没讲到第四个馆是什么？他今天在祭祖的时候，我认为啦，他今天他祖先家族团圆，而且他用地方他们那边什么方言嘛，好像是长沙还是湖南话吧，他讲了，而且他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民国97年。民国101年两次的中华民国总统，我认为都是值得我们国人给他鼓励跟掌声。 来来来，嘉凯，我刚才足奇怪，一个做咱中华民国总统的人，讲到中华民国，讲到民国几年，国民党高潮， 因为 这都正常的嘛。 在过去的时候， 讲中华民国，讲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讲民国几年。这是奇怪吗？国民党哪讲到这鬼样高潮？你看讲了吧？ 为什么要高潮？为什么要高潮？因为他们不认为我们是中华民国总统嘛，所以就是因为被矮化的情况下，我自我意识的强化，自我主权的强化， 自我催眠呐、啊， 才能显现我们中华民国的价值。我认为这是需要给马英九前总统一个鼓励跟肯定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希望建议真的在后面的几天行程，真的预防胜于治疗，不要让我们国民党要挨打在这里，因为大家知道选举年要到了。谢谢。就是 我们其实哈、哦，在看国民两党的时候，大概都是看他对两岸国际外交的能力啊，尤其在选总统的时候，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会改变两岸关系啊、哦，会改善啊、哦，会怎么样促进和平。但最大的问题是你讲了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对方叫你前领导人啊，没有办法改变共产党在。 我认为这个就是在回归一开始，我国的前总统出访，大家说马先生嘛，我觉得对方不管是谁啦，不管是今天马英统、蔡英文总统，就算一些人过去，他也不可能称呼你期待的。所以我认为站在我们中央执政党的角度，中央政府走，他应该去发个电报过去嘛，你应该证明我为中华民国前总统马前总统。但是站在国民党角度，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做的是，而不是跟着民进党这边吵来吵去，应该是做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是要求你们至少称呼我，就会有做个动作，至少人民看得到，要求你至少称呼我马英九这位马英九前主席，我觉得这样都好，对不对？而不是吵啊，你一直矮化我，这是一直在 没有没有。我觉得如果是蔡英文的话，他会很有自信的告诉你，就算他卸任，他会告诉你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前总统。可是马英九不是啊，他去见到宋涛的时候是，我8年的这个啊，这个是啥？这总统呢？伊唔敢讲我是总统，他是这个呢。 事实上我认为马英九讲不讲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们期待的是他的改变嘛。我们这边要讲什么哪有差、啊、有人说他是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有人说他是个什么国民党什么49后代，反正那个名词大家要怎么讲，这个我们自己要怎么讲，民主自由社会本来有做竞选，但是我们选一个总统是期待他去那边可以改变跟他们的关系嘛。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史上最亲密，你说这不是蔡英文的功劳，大家都，你说这是国民党功劳，大家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说是蔡总统跟萧美琴，没有错，大拇指。可是马英九去到中国，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他有去一趟啊，不然还你一个邦交国，还是去一趟就说好，你是中华民国总统，我承认你们存在，也没有啊。所以他只是本来揍你变成不揍你而已。这有什么好开心的？现在是人家要揍你，你要选择是啊，你打我的时候打好看一点，让我姿势好看一点，还是说你打我试试看，不然的话你看我拿根针插你的小拇指，说不定你 会痛。我再补两句话就 好。我觉得这是自我意识的强化，因为 我们自我意识一直都很强化。 对，强化。但是他至少他敢表现，在某些场合他至少他敢表现出来。 你先让宋涛也表现一下。 对，我们也很期待嘛，对不对？至少他表现，而且他另外一件事情，他除了记住，我们知道他这次交流是重点，他的证明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很多民调，台湾的年轻人他其实对一些过去我们祖宗来自哪里，他其实在现在的课本里面可能消失了，现在不太有。至少他这次带来青年交流，他是要证明给年轻人看说，基本上我马英九是证明说两岸是可以交，是可以沟通，有沟通的机会，而不是我永远因为你是敌人我就不理你。 两岸有沟通的机会，沟通的方式是各说各话，一中各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飞向宇宙 不体字内容写着蔡英文串访美国通告，抗议时间跟地点都。 欢迎回来3Q新台湾。过去中国的四国人数有一个神秘的上限，我记得那时候包括个体小龙 包括着唔知去看什么所在泄洪，啊，看到人几十个、几百个冲入去，但是新闻出来，拢甲你写36个，他们原来中国有死亡上限人数，迄个情况，给你到2010到2014-15年之间，非常非常的明显。宇潮哥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个画面， 我相信啊，有些人小时候哦，看到一幕啊，内心是最痛恨的啦。什么意思呢？爸爸妈妈要夸奖啊，别人小孩很聪明啦、啊、的前提是啊，我的囡仔做航班的啦。嗯，如果我是这种小孩，我会很怨恨我爸爸妈妈。你也别讲，别讲恶斗啦哈，还是别讲拍马屁啦，讲人多厉害，你都讲得好啊，卖讲我有够航班的啦。马英九现阶段啊，最大的问题是，你想要拍中国马屁，你想要 LP， 那是你家的事，你不要把台湾给拖下水。防疫是如此，就连动车，中国的高铁叫动车啦。这种事情呢，你居然讲的呢脸不红气不喘。那我告诉大家，马英九都没在做功课的，讲了之后呢，台商一定会很生气。我跟大家讲啊，2011年7月23号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多阿二，马英九带学生呢去中国哦，九大学堂对不对？统战之旅， 大九 啊，大九了哈。我刚刚好带跟几个教授，因为我们有姐妹校哈，在宁波，在温州了，所以动车2011年7月23号，中国两辆动车追撞哦，发生事故的时候啊，我们呢就受到了震撼教育。什么意思呢？上午11点左右，全部的温州市区啊，都是什么救护车呼啸而过，我们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小时绵延不绝啦。啊，回台湾我们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因为新闻都封锁。如果在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各个媒体啊有报道的权利嘛，会让民众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你的家人是不是可能坐到这班死亡列车嘛，你总是会担心嘛，消息第一时间就封锁，我们也都不知道什么事情。结果呢，我们准备要出门的时候，楼下的那个旅馆啊，保安跟我们讲说、啊、对不起啊，你们要晚到这个我们解除、哦、相关的管制之后呢才能够出门，你去救灾跟我们要去国际机场，这是两件事吧？为什么？他生怕你好像知道些什么，我们也都闻到一点味道嘛。这是中共的标准做法。第三个，死亡数字到现在不确定啊。官方说的不是36人，官方说的是啊39人。上海东方卫视这记者一定消失了，他说是63人。医院呢更惨，说200多人。而且呢，为了呢掩盖真相哦，就地掩埋。 对， 你有看过这种荒唐的事情吗？这就是马英九口中所说的中国的高铁啊，中国的动车啊，好舒适好宽敞。那我事后问了很多交通专家，可惜那时候不认识王义川啊，他一定会讲更多内幕。就几个关键，技术不成熟哦，会小卡针想要提速的。开玩笑，其实呢浙江啊福建这一带啊基本上是山坡啊、哦、比较多的。啊，你各位都要知道，其实在这种地方你要追求盲目追求速度要超过300，就跟中国的经济一样碰轰吧。啊，你的技术不成熟，防撞的预警措施做得不太好，然后呢上面要求是这个样子啊，你就做了嘛。啊，以人命作为代价嘛。这又是马英九口中说的好进步。我看的不是只有高铁的问题，看到是这个国家整个管理啊制度跟治理的问题啊。最后啦，什么叫以邻回壑？中国的高铁啊、哦、因为啊这个产能啊基本上过剩啊，不是中国所有地方都有办法啊，他们都会吹牛说我们要完成呢中国高铁的覆盖率多达多少，青藏藏高原最好是有办法盖高铁啦，青藏铁路最多只有呢铁电气化而已，也不可能高铁化嘛。那干嘛呢？就把这个高铁、啊、结合呢一带一路啊去输出，印尼啊就出代志，花很多钱，然后呢也一样发生事故，最后印尼公卖 key 啊，万隆这一段啊，啊万隆到呢这个呢雅加达这一段呢、啊、本来是中国高铁的，不要盖。我的结论非常简单啊，国民党最形式主义的、啊、去国民党开会我就开过哦，攻啊博啦、啊、每个人。 欢迎登来 3Q 新台湾。如果大陆基建你不相信，那大陆政府官员说的话你会相信吗？ 玉昭老师， 我刚才要说的是啊，国民党在对内啊，我还在等级多鲜明，我有目睹过一次哦，明明每个人都认识，主席介绍每个人的抬头跟资历花了20分钟，为什么？嗯啊，公侯伯子男，这叫等级，你懂意思吗？国民党的阶层是很分明的，他们很在乎那个形式主义跟面子。马英九啊，深受这种教育出身的，所以呢，在对内的时候呢，每个人见到他了，我相信呢，一定要马总统啦，马前总统啦，马前主席啦，哦，或是到政大的时候呢，马前教授啦，啊，去中国的时候，你要的这个面子都不要啦，更不要说啊，我说以这个做结论啊，陈菊去北京的时候，请问有没有说？我们台湾的马英九总统，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总统，也要办运动会嘛？就像我个人好的啦，我虽然是民进党的啦，但是啊，我去中国交流这么多次，只要言必称，谈到台湾什么领导人，我跟你讲，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啦。最后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有个台大的教授啊，我们就孤影其名，我在旁边看，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就要求说，在你的文献跟你我们所交流文章之中。中华民国在1949年是存在的啊，啊，你们为什么通通都改成台湾，或改成呢、啊？这个没有了，啊，这个存在的事情可不可以啊？尊重它。那1949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你打引号好吧？叫做有争议的，国台办的官员直接说没这回事，这就是九二共识啊，这不是一中各表吗？这位蓝营的学者，我很佩服他的道德勇气。马英九是不是应该要比照办理的跟大家讲说1949年的中华民国是客观存在的嘛，啊你们后来才取代他的嘛 ,1949 年的中华民国好啦好啦，你们认为有争议，因为我很清楚哦，中国报道台湾的这个相关的官衔，什么监察院啊、哦、立法院啊，都打引号嘛，引号是什么意思，有争议有问号，或是啊这可能没有存在的。啊现在更坏，台湾啊最高立法单位，什么台湾最高立法单位，是立法院还是新北市议会还是台北市议会？所以我觉得我认同博伟所说，动车只是一见如故哦，要不一叶之秋啦啊、哦！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中国整个治理模式是什么，马英九整个热脸贴上去，中国人很快就高潮，中国官方就想要听到讲这样的话。但是我相信大家内心最不服气的地方在哪里，你干嘛要呢舔人家的前提是打自己小孩， 实现愿望了啊！去到那边不止说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黄一高被戏，人家都不承认。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慎终追远，明德后矣。那你别人讲啊，马先生好，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马英九祭祖数次激动哽咽，跟祖辈报告，执政八年是两岸最和平繁荣阶段。这个我自己一定要讲一下，不要搞啦。他执政八年是全世界没有人想要跟中国吵架的时候。啊，蔡英文总统在执政也不是带台湾要去跟中国吵架，没啦，真是全世界都在反中国啦。咱的总统跟他影响咱俩，你当作真正影响全世界，别遐假搞啦。马英九访中，中国也是要马屁拍一下。他说啊，宽敞舒适啊，怎样怎样的，结果呢，应该起一条叫做英九路。这条叫英九路，马到底对中国做了什么贡献，需要弄成这样？这是中国网友的评论哦。啊，你是在拍马屁？原来老百姓的税是这样子用的，中国的施工还是挺仔细的，衣锦还乡。讲啊，这条路十几年拢修理袂好，因为马英九来哦，这条英九路而已啊。明光哥，哇，这个我应该要在小讲还不一定看得到，可能要老讲时代才会干这种事哎、欸。 你看台湾的道路路名就知道，咱专台湾哈，好每一个乡镇上大条的拢不是叫中山路，就中正路嘛，对不？啊，中山跟中正讲的是谁就很知道嘛，大家就很清楚嘛哈。那个其实就是传统中国文化里面，我觉得是最糟糕的部分。当时跟着国民党政权被带来台湾啊，就喜欢用这一种所谓的神格化，把领袖神格化。后来到蒋经国的时候，其实台湾经。 西班牙总理桑杰是31号前往北京与习近平 很少 交流到下去。 那台湾呢？承认我们主动，并不是因为威权而主动用两条路纪念的，一个叫台北现在的罗斯福路， 那有一条路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叫麦克阿瑟公路，就是从台北到基隆的。那后来还有麦帅桥，麦帅桥现在还在， 对，一桥二桥。 但是那个公路已经被改成省道了，就纵贯线嘛，哈。那是因为我们台湾当时的政府是认为说，这两位美国的政治人物对台湾的确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主动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条路。但是马英九，你说你去扫墓那条路叫英九路，请问马英九，你对不要讲对中国太大了哈。就湖南你的故乡湘潭，请问马英九你达成了什么贡献？你对那个地方有什么贡献？你是提升那个地方的医疗水准，提升那个地方的教育文化的水准，还是说只是因为你的阿公现在葬在那里，然后呢你是那边的人？事实上马英九跟那个地方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起细狼七十三年来第一届去，因为马英九1950年出生在香港，他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啊，这样子就盖一条英九路。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对中国来讲齁，对中国来讲他也不是说感念马英九对他故乡的贡献，对中国来讲他就是一个统战的工具，就是因为你也大概盖经过一条路的工，这些奏贵照中国说法，这马先生齁当过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那他卸任之后呢到我们中国来朝贡，所以呢因为这条路他当年走过，所以我们他叫做英九路。叫英九路。可是中国的网友很不买单啊，中国很多网友因为最近大家清明节都扫墓嘛，因为那个应该是蛮偏僻的地方，那山区没有道路，很多网友就说你们祖坟迁一下往后迁好不好，因为你们家坟墓之后就没有路了啊，迁到后面，你后抓过来陪伴的时候路可能去到后面去。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这一趟他今天在讲，在他祖父的坟前在讲说他当过总统，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就一个子孙齁去跟周公阿扁头前讲讲过我自己当过什么，我觉得这也合理，人之常情啦。但是马英九很刻意啦，很刻意他故意在那边讲总统，是因为我想马办的人随行人应该也有知道台湾的媒体的反应，说你去要不跟他讲总统，但是我要跟大家讲，马英九是中华民国或讲台湾的前总统，你讲总统是应该的啊，是多后年啊，你不讲是该被谴责，但是你讲未必我们就要给你糖果吃啊。啊，请问我们会因为蔡英文去过境美国或者到友邦出访的时候自称是总统，然后我们就说总统好棒棒，你有讲总统，本来就总统啊，你不要，你本来就真总统啊，你讲是应该的，你不讲就该被谴责。但是我可以理解国民党人的心情啦，因为国民党人的心情给提马英九也没法度啦，动啊动一没掉啦。国民党现在的期待只是说你少对我们造成伤害，就国民党对马英九来讲是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可是在没有期待的情况下，马英九前几天还不断的在伤害国民党，所以我可以大概理解国民党人的心情，就对马英九他们真的也没辙。但是我是建议马英九先生的啊，刷来你今天愚人节去祭祖，我也不晓得你是在开你祖宗的玩笑还是开全国人民的玩笑齁。啊，真正的清明节扫墓的时候你是在上海，据说你会见王沪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见到。在接下来的场合里面，我希望你时时刻刻记得你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马英九的个性里面，他的个性很极端，他去到中国的时候是极度的自卑，所以他刚刚我自己不如人，我所在的国家，我当过总统的国家台湾不如中国。所以你看他和这个宋涛见面的时候，你有看过我们的前总统和一个算是部长级的官员而已，说为提一个够安尼底下躺，然后坐的就很憋屈，有没有憋憋的这样子，一点都不像个前总统，这是他的自卑感的展现。可是他回到台湾了呢，是极度的自信到变成自大，自我感觉良好到我们都觉得根本无法忍受，怎么会有人自我感觉这么？ 这个叫骄奇妻妾啊。 对，这个就是马英九的个性，就极度的自卑会造成他过度的自大，甚至已经变态的自大。但是我觉得马英九不卑不亢这四个字送给你了。 出事的时候咱那个生辰八字都有几钱几牛啦。我是刚刚命不够当卖做路啦。因为听起来足不吉祥的啦。高雄这个洪山陆军官校头前有一条凤顶路。较早是一个国共内战的将军也是少校提来叫王生民啦。那河的时阵河了足好听呢。结果当地拢叫王生民路啦。大家拢唔敢行啦。我无要亏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外国人啊，去遐，搁去外国去用叫一个死死的路，你无感觉安尼怪怪吗？ 守大城的那个将上校。 对啦，对对对，他是一个很勇敢的战士啦。可是那个你给人家叫路，人家是纪念，那是纪念你什么？你是承认中华民国是他们的历史吗？我们看一下他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路。 无神第一次来大陆，非常感动。 拿手机看稿，前总统马英九讲到激动处，一度哽咽。访中行第六天，马英九跟四姐妹一到湖南老家白石镇，特地走到祖坟前看了看，祭祖文还抄着湖南腔。 民国1997年跟1814年呢，第二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八年来，整个台湾跟大陆隔汉分治70年来，真和平繁荣的阶段。 强调自己当了八年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更用台湾与大陆分治描述两岸，似乎想弥补这几天的争议发言。不过受访时，马英九骨子里的中国认同又露馅。 中国人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这是我们中国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幕僚赶紧挡下，不让记者再提问。马英九离开时，白石镇乡亲热情欢送。 大家好。 马英九招手来回应，毕竟中国为了马英九来祭祖，煞费苦心，10天内铺好一条路，要让马前总统好好体验。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有中国网友就爆料，施工工人笑称是“英九路”，中共尽显让马英九宾至如归，但在地乡亲留言，平常路烂了起码几十年，建议要修，得到地方财政紧没钱修的回应，只因马英九回湘潭祭祖就烦心。马英九祭祖全新柏油路迎接，就差没铺红地毯，这看似风光面子大，背后的盘算可不少。曾玉红先生郑凯中听到。 做好买收呢，迄店啊加都会当买收 啊 呢。 对啊， 你高雄台湾找一寡立青工会理事长去啊做几条路，都会当甲买收啊。 我感觉用这种路吼，其实足歹看的，是安怎？阴路阴路吼，咱大家拢知影讲，迄敢那地下迄种地下地狱的迄种路叫做阴路嘛吼。 咱是阴九路， 咱哦，歹势今日九啦吼，这个路啦，这个路。但我要讲的一件代志就是讲。伊去中国，人家铺这条路，无影个口做饮酒路个，但大家拢安尼讲，原因是啥？啊，本来去就去袂平。听讲2008年的时阵吼，伫中国人就开始咧甲做，甲因的做工啊忙吼，开始咧征收啊啦，想要要征收，有一天会倒来啊，有一天会倒来制作啊，所以早就咧征收啊。啊，但迄条路一直无铺，该要去进前10几天赶紧铺啦。所以甲铺好势的时阵，当然因遐白石川的人拢会抗议啊。早期的时阵要铺拢唔铺，阮要背芒果要跋山背岭。我要甲各位讲啦，马英九想要做甲遮矫情呢，因为前一天呢特别去看这个武汉防疫的这个展览，嚯、哦，这是突然增加的行程，啊，去要怎啊？去甲中国人讲，这个中国的防疫啊，是对全人类的贡献。我陈医生，你台湾外欢喜咧，搁个拍破啊，讲你看武汉包机，中国付出多大？那是媒体，你们这些名嘴乱讲。我要甲各位讲，武汉包机这件代志。回想当年，相信中国这个防疫的叫做日本，叫做美国，叫做英国，到尾一个相信来讲啊，这个疫情无法控制，啊，咱台湾迄当阵收掉的，啊，武汉包机那不是，迄当阵的交通部长叫做林佳龙，甲杜绝，甲审查，我甲你讲，台湾即马嘛沦陷啊啦，所以各位讲讲，马英九哩啊唱和中国，啊，去甲等于灭亡的时阵。嘛唔捌想挂埋讲，可怜哦，做工啊，阮这台湾吼，这个疫情死遮侪人吼，啊是因为遮个人甲带去的，而且马英九去的时阵，大家看麦，张飞龙机飞来台湾，佫特别有这个，离咱这个北中南拢总有，本来唔是咱拢定定讲啊，东南海域，即摆北中南阿强拢派飞龙机来，而且呢，唔是干那即届来，高嘉以后。今仔日在时啊，过来10架5个军舰。曼谷先生，哦，伊叫先生，曼谷前总统，你去甲中国靠恁祖公的时阵，你无看中国人即马等你吞打咱台湾的子孙呢？所以他用的是这种血统式的民族主义在洗脑，每次都告诉你我们中国人，我们伟大的要振兴中华，要振兴中国，但是伊无想看卖。你伫台湾做8年的总统，当初是你安怎讲？台湾的前途，台湾人决定。啊，你安怎讲？台爱食台湾水，爱行台湾路。即摆马英九一个下人拢总袂记咧，所以呢，马英九跟蔡英文这样去对比下来，咱就知影讲，这两党的价值是差有够济济啦。 我补充一下啊、哦，刚才我看最有感的地方是啊， 换哥，刚才我们聊一下，是说这就是马英九的小聪明。哦，他为了表示他跟孙中山的连结，讲得很蹩脚的广东话。啊，我不太会讲广东话，但马英九大概花了一点点巧思啦。那为了表示呢，他跟湖南的连结，他根本没有连结嘛。孝心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干嘛跳到现在才回去扫墓呢？讲了一口，而且还刻意模仿。我是中共党史专家，他那个口音呢、啊，就是故意想要连接毛泽东了。毛泽东就是湖南人的口音嘛。那让我想起来是什么？这种小聪明对我来讲，我很不屑了。为什么？就好像呢，某位新党的那位唱中华民国颂会唱到破音的，每次那不就是一定要嚼舌吗？ 好啦，而且呢，我们本节目不要聊脏东西。大哥，我问你啊，这个总统哈、哦、曾经说过啊、他是烧成灰都是台湾人。那他又去到那边说他是中国人，说两次，说几次不管了、啊。结果人家说，诶，你这样子有可能是叫做屈从附和中国。他说对方是意识形态。我怎么觉得马英九的意识形态比较重？你的感觉，你也是年轻人，你不觉得他何必呢？ 其实现在像我们昨天看到民进党团有在脸书发一个文章嘛，就说好像是谴责马英九总统，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这个议题了。所以我应该是说，今天我们讨论到底是不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因为确实从历史来看的话，我们很多祖先都来自对岸嘛。那现在我们来看的话，难道你今天 来自非洲啦， 对，来自非洲都可以，或者来自火星都可以。但是我要想的说，今天什么人？我们是中华民国人，就是现在有一派嘛，像你说你是台湾也好，中华民国，相信都有人在这样说。但是我觉得不要忘了，今天不是说我是中国人或是台湾人就代表说，难道我要把我们台湾分成两派思想吗？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应该说我们要认清中国人的意思是代表说，我们的认清，我们认定我们的文化来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来自那很多祖先，还有很多的遗迹都是来自那里，很多的教育，我们的文字来自那边，我们要去追踪追思认主啊。但是难道今天要把什么什么人就变成一个种族的区分吗？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如果蔡英文总统访美的时候， 你知道种族、民族跟国族的差别吗？ 知道。 对，但我们刚从头到尾都没有讲种族，种族是讲血脉、嗯，那个都是你在讲，我都没有这样子讲。 丢， 我讲的是国族。 国族 是政府的领导，是我们用的不一样钱币，我们有不同的主权、外交等等。 我们的主权就是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嘛， 对对对， 这都可以。 其实嘉凯，我是建议这样啊，你像你问我哪里人哦。好，你说我是台湾人、中华民国人，这个我都接受。但是我很确定，我不是中国人，我王义川不是中国人。啊，李嘉凯，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民族的人呐、啊，真的。 还有啦， 马英九不是这样 用传统的血缘哦来做归属啊，这已经很落后了。 对， 现在都讲的是什么叫公民国族主义了？ 对。 很少人在讲什么民主，什么叫公民国族主义？我们认同的是民主、政治、人权、多元开放社会这些 gay 胆啊， 政府。 所以说这叫公民国族主义。第二个是美国人啊，那些啊移民到美国去的意大利、啊， 我是美国人，也是英国人、 啊，没有人会这样讲的。他最多说我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或是意大利，他不会那么神经病或精神错乱说。我既是美国人，我也是爱尔兰人，或是我既是美国人，我也是呢德裔，最多会说德裔美人而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哦， 啊，他应该说他是中裔台人， 对的，中裔台人啊， 哦，祭祖外交中裔台人， 中裔台 啊， 中裔台， 哦，中裔台的人，中裔台的也是，都还会模仿口音。其实他刚刚的模仿口音，我也不会去亏他啦，因为他那个就是。坦白讲，就是选举的小把戏嘛。伊较早嘛是去客家人遐讲客家话，啊去原住民遐讲。 马家庄， 这足正常的啦。这套用伫迄边，你跟他说这个就是民主的小把戏，黄世仪都袂等来。来，马英九说他会率青年团队访美，马办说并无此事。这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哈、哦、假消息啊，到底是什么哪里跑出来的假消息啊？第二个是啊，他如果今天讲没有这件事啊，但是之后还要去嘞。为什么要讨论这件事？是因为钟小平啊，台北市议员啊、哦，有意问鼎这个中正万华立委大作，是那个跑出来受访的时候讲，哎，你觉得马英九去中国加分还扣分啊？他说不是嘛，可以去嘛，选完再去嘛。 你这我没有去， 你觉得这个是加分还是扣分？ 扣分、 啊。我这个。马英九去中国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从他一系列的发言跟行为看来， 马英九去中国是加分扣分，其实客观一个事实。你看吕嘉凯哈，这个国民党内的青年才俊，可是我看他只要回答到马英九的问题，可以说坐如针毡。你就知道这到底加分扣分，也不要为难他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马英九至少其实他现在在那边。 等一下我跟你讲，嘉凯刚有一件事很好笑，他从头到尾都在说马英九没有问题，然后等一下你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台湾人跟中华民国人，他讲的跟马英九其实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也不一样。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马英九在那边也不，你说他现在过去，如果说啊能够为台湾做点什么，很简单嘛。你看像现在这个蔡英文总统在美国受到这个几乎是接这个中国很多这种合同会啊，或者是一些黑帮或者是一些势力的这个干扰，你大可在那边跟他讲啊，就说哎，我们的总统现在在美国访问，我们希望哦基于这个善意交流对等和平，希望不要这样做。他也不敢讲他自己啊，他现在在中国那边这个在那边可以让大家觉得就是说非常不舒服的言行，可是中国一样这个绕军机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让我想起来齁，那阿川齁他最喜欢讲一句话，我阿迪亚阿迪亚我齁，我跟我现在的状况就很像是黑帮的阿迪亚在你家门前在那边舞刀弄枪，然后呢马英九在跟黑帮的老大在那边喔、哦、你们这里真是宽敞舒适，你觉得台湾人会作何感想，然后你对那个黑帮老大一句话都不敢讲，说诶、欸、你叫人阿迪亚给你赶快撤开，不要在那边骚扰我们，他不敢讲这个话。那例如你讲说到底马英九过去讲说啊他华晨辉也是台湾人，哎、欸、怎么会这样讲，落差那么大，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啊。他过去也讲说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来决定啊。台湾现在高达七八成的人反对统一，结果他那边去讲说他要讲和平不排除统一，那你想他到底有没有尊重台湾人，那归根究底问题在哪里，就是那时候要选举嘛，他现在不用选举就跟你豁出去了嘛。 马英九比较扣分还是夏令营比较扣分， 你说 他们去中国 那是马英九， 马英九扣分扣多了、 啊、哦，所以是我们就文字都不用看看图就好，来前总统马英九3月30号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来前总统马英九3月28号身为一个中国人，这个要乘以三四次啊。嗯，这个是2008年3月16号在算计嘛，你准备算总统嘛、嗯、我烧成灰都是台湾人啦、啊、所以他已经烧入成灰了吗？ 还没啊， 广告之后来看一下捡不捡得到灰。 看一下， 听到警察喊话， 话似乎暗酸人在访美的郭 老师，你都打呀？ 欢迎回来 ，Thank you 新台湾度假公格的时阵，咱小寡有讨论啦，因为马英九讲烧成灰都是台湾人啊，但是伊规长呵呵，他要烧成灰才是台湾人嘛，嗯、啊，今仔被烧成灰进中国人啊，嗯、这安尼靠有法都符合伊的逻辑啦。但是呢，上个重要的不是前总统啊，今麦总统啊嘛伫美国。那咱问的是讲啊，后一个总统敢会退休了，搁走去中国那边？所以呢，咱即马诶，雄雄看到有一个金门的立委叫陈玉珍，表态支持郭台铭，侯友宜有危机了吗？我们看一下新闻。 总统好， 总统 都被喊总统好了，侯友宜脸上藏不住笑意，即使在公庙上香致辞，也要有总统高度。 台湾多伫这个地缘的政治，真正扮演真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需要大家团结，所以任何台湾人，任何在这个土地心中的人，大家同心同力。 都说是蓝营新共主，八名蓝营立委也组挺侯大联盟，呼吁党中央征召侯友宜。偏偏最新民调，六都施政满意度侯友宜排名垫底。另一份美丽岛民调，侯友宜的本命区新北市，赖清德拿下 39.5%， 侯友宜只有 20.5%， 而柯文哲都有 25.9%。 侯友宜排名垫后，对比上个月甚至下滑 14.7%， 连自家议员叶元之都酸侯友宜对2024态度暧昧不明是关键。 新北市因为幅员辽阔，我每天都在各地，大家一起来跟民众解决问题。 似乎怕连本命区都守不住，侯友宜再抓好好做好市政，毕竟党内还有另一派要挺郭台铭。 以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具有国际级的这个视野了哈，然后还有做决策的这个决断性的话，我觉得郭董事长是比较适合的。 我相信郭董或是每一个人有志于从政的，了解民众，解决民众的问题，这才最重要。 这话似乎暗酸人在访美的郭董，别只看着美国大哥，而是台湾人民的心声最重要，也看得出他对民调垫底有多在意。三立新闻郭子纲、陈彦豪、新北市采访报道。 既然是陈玉珍啦、啊、是我们金门这个最前线，那就要请两岸专家余韶哥一听郭董是安怎看中南派有支持。 我们刚才讲一叶知秋啦，陈玉珍一定有他的盘算哦。陈玉珍绕的盘算是什么？这次去年县长提名失利嘛，被人家劝退嘛， 嗯， 所以对陈玉珍来讲，如何卷土重来，持盈保泰，在立委的这一局之外哦，四年之后重新把县长拿回来，至少我看到陈玉珍的企图是这样子的啊、哦，有动机啊，就要有手段嘛，这样才能够呢，相得益彰嘛， 嗯哼。 啊，陈玉珍呢，基本上也有小聪明啊。他认为我斗气五星，我斗气中共嘛。 嗯， 哦，想说呢，政治关系蛮好的嘛、嗯。因为金门这个选区真的很特别啦。哦，只要连结中国啊，连结呢中南海啊，那基本上呢，好像呢政治有靠山。他的党中央不在巴德路啊，他的国家呢不在海峡的另外一端啊。是啊，过去啊就是厦门的啊、哦嗯，这是他政治上的盘算。嗯，阿、啊、你。他觉得还不够诶、欸、他觉得啊要选举齁、哦、也要庆祭个资源、啊。 他觉得侯友宜选不赢。 诶、欸、 郭台铭的。 这个我认为他要不要支持侯友宜哦，他没有 最高啊。 他考虑的是资源啊。 嗯、 经济上呢有这个郭台铭啊。啊侯友宜这个未来怎么样对他俩不重要。我已经说过这个人他现在现阶段的目标又不是卢秀燕想那么多、嗯、他只要当金门啊。未来的县长候选人或是呢当那个一把手嘛，所以他的考虑啊倒是跟侯友宜无关、 嗯、 但是呢这一段呢、啊、我一定要说朱立伦啊基本上才是啊老江湖。 对， 我说叫老江湖呢，我直接先破题啦，啊韩国瑜的民调现在变罗生门嘛，叶仁之极度否认哦、嗯、说还是有心人士出去放风声的啦，啊到底有心人士为什么要放这样的风声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以原始的动机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瞄准侯友宜跟郭台铭嘛，请问呢、啊，朱立伦这个礼拜趁马英九出访哦，镁光灯在讨论呢、啊、马英九的时候，他才偷偷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把这个韩国瑜纳入民调，把韩国瑜纳入民调意思是什么？如果这件事情最后是真的话，因为现在又变罗生门了，啊，就是稀释侯友宜嘛，等什么意思呢？各位啊，深蓝红统哦，这一组人里面，他们最讨厌谁？如果你是韩粉的话，我最讨厌侯友宜的。很多很多因素，大家都分析过的啦。你只要把韩国瑜拉进来之后呢，谁的民调基本会被拉掉？不是朱立伦啊，他又不是放民调的人，他自己不在那个名单里面嘛。这第一啊，第二是啊，你有听说过党主席哈、哦，基本上啊，积极要准备自己要去访美，而且派先遣团，叫柯志恩，用最好的资源哦。国民党现在驻美副代表换了前北美司的司长，算是了解美国的人，再加上呢智库出身的黄介正，他不是为侯友宜铺垫的。虽然讲表面上说我六月去完之后呢，侯友宜可能九月再去嘛，可是侯友宜补习的进度有办法撑得到九月份吗？还有呢，最好的人你都见了哈，我相信呢，以朱立伦呢跟美国的关系啊，要安排比柯文哲还有呢郭台铭。见到的档次再高一点，学界、国会议员、智库、国务院可能比较难呐、啊。好，他、啊、这个做这事要干嘛？做这事的地方就趁你病要你命啊！你侯友宜现在往下掉，我各种的小动作都已经出来，所以呢，我要讲的不是陈玉珍有多聪明，陈玉珍想得很简单呐、啊，啊，政治上有靠山呐、啊，有资源呐、啊，稳坐泰山就好了。是侯友宜现在的效应呢？让旁边的朱立伦磨刀霍霍，我嘴巴都不要讲死哦，反正你侯友宜话也不讲死，我话也没有讲死啊，讲了一句最后的通关密语是啊，提名办法呢就按照过去最晚啊换住啊，那可以九月份到十月份、嗯、过去要、啊、换住最晚，所以国民党的提名 last door 什么叫 last door 下课了，什么时候？十月份，请问现在才啊四月初哦，一直到十月份快要半年哦，半年之内很多事情会发生变化。国文来自新北啦，你又来自新北啦，嘉凯来自新北啦，啊、哦，王玉山对新北很熟啦，啊、哦，都忘记啊，又只有我一个人住台北，晃科也住新北哦，这些人一定会了解新北现在的政治氛围啊。 我们先看一则新闻，这是郝龙斌 ，Long time no see。伊讲啊，朱立伦如果表态不选总统，能够去除不必要的船员。 那也无代无志，伊讲叫朱立伦不要选总统，伊毋是一直拢无，伊一直拢无伫民调内底啊。哈、啊，原来大家拢会欢乐。朱立伦到底是不是在弄一招叫做人告相加人骂相叹，让郭侯互相去斗啊斗咧？现在还有出一招新的，哈、哦，这个就是刚刚提到叶元之极力否认的，加入呐喊民调。哇，还有那个呐喊民调，韩国也没出来嘛，偌久啊？嗯。六月六号的当时也两年前的六月六号呀呢，嗯，偌久啊？雄雄搁咧讲韩国语，伊即马伫个基金会，逐工上尾啊，上卫生纸，上到欢喜个，对不对？雄雄搁个呐喊民调，啊是啥物目的？咱先看一个报道，伊讲这叫卡号，啊啥那卡号会有阴谋论？因为吼、哦、有一个叫做江俊廷，江俊廷是禁猪人士。啊，这个一定很红，为什么？因为近朱者赤。来，有国民党人士分析，原因在于江俊廷除了是党政高层，更在于他是所谓的近朱人士，权威当道。啊，这个人做什么代志呢？伊呢，像刚刚讲，哎，看视作是朱立伦的人马，为人谨慎低调，所以他去讲说要呐喊民调，朱主席指示党内决定都高度可信，因为他不是会。假传圣旨的人，听讲宜传遐要替咱这个精彩分析 其实因为哦，朱立伦最了解侯友宜嘛，因为侯友宜所有的长官，交伊做上久，做伊长官做上久的朱立伦嘛，伊、总共做七年外，要甲八年做伊长官。侯友宜会向啥物会？会向啥物会？啥物哦，拢唔捌。朱立伦上清楚。那朱立伦也蛮爱侯友宜的哦，因为侯友宜这副起丢这背你那个交棒侯友宜，因为爱不忍心呐、啊，因为爱所以不忍心呐、啊，不忍心侯友宜哦提名了去用弄个遍体鳞伤，因为伊知侯友宜无法度选总统，因为伊知侯友宜足济代志的，伊知侯友宜啥物拢袂响，甲讲跟讲了讲过去，五谷垃圾山，心态温子俊，你搁讲第三行我听了两行尔。选举，阮交伊选举，桂林人了讲这两件代志，建国讲过去坐到海倒会困袂去，就是好有一种。啊，伊跟人讲这個，啊，所以朱立伦因为爱，所以呢，伊不忍心好友伊去用弄，所以呢，伊即摆做一件代志，讲啊无好友伊，你个你一个月啦，四月有三十天，你去拼一下，试看卖，因为你有去补习吼，啊去讲几句啊，吼、哦，一礼拜讲几一句较强的，吼，大家听看卖，讲啊这有法度无？啊，可是即摆讲哦。伊嘛预做准备啊，因为朱立伦他会计诶，所以伊一定爱有各式各样的方案，拢爱精算过。所以伊即摆咧处理一件代志，就是我即摆话者，就是伊即摆咧创一张哦，就是去餐厅食饭吼，看是要食猪、河、鱼、宴，要做民调嘛？民调是四个人都参加，还是海陆大餐就好，两个就好，还是要单点呢？即摆拢咧决定 CP 值，看对一个较悬，上重要的是鱼交河啦。鱼拿几百票，去救到的是河的票。哦，啊鱼一定啊几百啊，啊鱼几百啊，你得锅的票。啊，当然，迄、那个河，鱼得卖几百啊。第一步拢朱立伦咧创的，朱立伦因为啊啦，我讲着朱立伦因为爱不忍心，所以一定爱创到一做了，讲哦讲啊，你哦好友，我看你卖啦，哦，咱嘛是知影久啊，哦，啊你这个状况啊，实在是无法多选袂落啊啦。啊，就这。这间餐厅不管单点套餐都无法度，哦，啊那组合拢命啦，我输偌济你输太忝没无法度，啊我来隔壁跟食火锅啦，改吃锅就好了啦，哦，啊所以哦，这题目改来改去，换来换去，江俊廷以上，江俊廷就是你那林刚看到朱立伦出门的时阵，徛在朱立伦左后方，迄、那个新冠甲街头大粒大粒，迄、那个叫江俊廷，吼、哦，交你萧旭晨无共，萧旭晨甲马英九去拢徛平行的。吼、哦，啊！伊萧旭晨甲无礼貌，拢徛平行诶。啊，来将军领做礼貌，拢退到后壁去。为虾米？伊诶军师嘛，对十几年啊。将军领是朱立伦诶军师、亲信、心腹，伊去接受韩粉诶直播。将军领是空诶，伊敢都无啉酒醉，搁空空去参加韩粉诶直播，伊敢去讲代表伊要宣布代志。啊，朱立伦总未讲，将军领不代表我，伊仅仅讲黄建廷不代表，黄建廷家己走去，啊，无你问朱立伦啊。江俊廷是不是自己走去？不可能啊，江俊廷不可能自己走去。所以这事情对朱立伦来讲，他很简单。我刚才说的，这各式各样的民调组合，他去做，做看第二组组出来，他认为这个组合、哦、 跟他要的那个目标人选最接近，伊的民调的这一种的民调，哎， 这看起来是辉哥，啊，看是要低吧，还是要虚叫硬叫呢？ 一个硬叫买在， 硬叫买 在。啊，你买讲的当组合，啊，啊，要海陆，哦，还是要单点鱼，啊，单点这个猪拢会在，都家己算，啊，唔该，爱算 CP 值，啊 ，CP 值就是民调嘛，啊 ，CP 值算算的了，啊 ，OK， 啊，若无多，啊，就换北京，直接去吃辉哥就好了。 大家拢嘛要做正的，他有人要做副的。嗯，这有啦，有听讲朱立伦前阵仔有问讲，我会当做副的。来，这个新闻叫做“挺侯联盟曝光”，有十个蓝色的立法委员讲尽数征召侯友宜。但是呢，拄只嘛讲到啊，啊，遐底下悄悄的，什么鱼饺、燕饺、猪肉、牛肉，啊，悄出来看，结果侯友宜网路好感度在上任百日之后沦为最后一名。这是这个排名是用声量来排啦，但是你若看负面的吼，第一名是侯友宜 34%， 第二名是高鸿安 31%， 第三名是张善政 29%， 第四名是蒋万安 27%， 第位置前几名啦吼，最后上个健康的是陈其迈跟卢秀燕的 20%、21%， 谢国梁也有 26%。 黄哥， 嗯， 他侯友宜到底做错什么事？怎么当选到现在不过100天，从如日中天变成背后预设下来的太阳？ 嗯，到底做错什么事？哈，应该是说他一直没有做事啊，现在才发现说原来他真的没有在做事。 那就 咦，过去侯友宜其实做副市长，我们就不要求他了，因为市长是朱立伦嘛，哈、嗯，啊，以做过去做这四党市长来讲，其实你仔细看哈，伊的宣传都了就好诶。新北市政府的媒体的采购的预算很多，所以呢，你在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他的负面新闻。 嗯， 对，新北市过去有没有发生过不好的事情？有，但是很快，除了恩恩案，当时因为这个人命关天，好、大概挡不盖不住，所以呢，他被爆发出来。我提醒大家，最近上近的就是在新北市消防局局长因为外遇而下台，请问那个新闻讨论多久？才半天。啊，这个局长告诉讲，那民进党执政的管市长吼，我看至少讲一礼拜。 嗯， 啊，为什么？这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侯友也本事啦，哦，他很善于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哈，去让这些媒体呢，大家可以这个负面的少一点，正面的多一点。然后最近的你看到很多的媒体，不管平面的或电子的或网络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新北市政府的正面的政绩开始在行销。哦，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每个政府都会花钱去买一些自己的行销嘛，推广嘛，哈、哦。所以为什么最近侯友宜的好感度或民调会掉？第一个就是说，终于因为他可能被酸中痛，所以大家发觉讲，详细去回想讲，哎，啊过去四当啊新北市真正侯友宜真正无做什么代志呢？啊，因为他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再加上很会包装，所以感觉他支持度很高。所以去年为什么在选举，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他可以赢林佳龙这么多啊、哦？第二件事情，他民调会掉，是因为一点点丢毒嘛？你到底要算不算？你知道台湾人有当下吼，咱真讨厌一种人讲啊，你到底要啊不爱？你就一句话讲好清楚嘛？啊，你拢不爱讲，连咪嗰啲嗰敢那抢要算，嘿动作看起来敢那抢要算，不要做强国的棋子。哎、欸，刚刚看那个 SOT， 我看到一个新名词，他学会一个新名词叫地缘政治。好、哦，还好这次没有讲错。 我刚刚插进第两三天都有二点。 哎，对啊，但是以柯林学习能力，柯林比较忙了哈。 那、哦哦、 他这次没有讲错，因为他上次把关税壁垒哈，自作聪明加了两个字，分明关税壁垒分明。啊、哦，因为我们会讲关税壁垒，我们会讲壁垒分明，但是波浪也讲关税壁垒分明。好、哦，因为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一个是专有名词，一个叫形容词。哎，这个地缘政治不讲唔丢。好、哦，不跟我们丢。好，他学到新名词，感觉你的高速公路呐，给小贝做行包起，你会不会做戏当 A 位？你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特别去学这个东西，而且没有必要是在讲话的时候特别把它讲出来。不要提供一行被算，但是你给我们标台，当然一波标台完，因咱偷冷贵就顾尾哦。可是我觉得他的民调会掉，是因为主要就是这两件事情。接下来，我认为侯友宜，如果你不表态要选的话，你的民调会继续掉。因为新北市民，尤其甲其他非新北市民转告里面，会讲我讲啊，你到底你底下丢毒，到底丢毒什么意思？好，现在问题是，侯友宜如果表态了， 接下来大家就是用总统候选人规格在检验他哦。那请问你的两岸政策是什么？你的国防、你的外交的政策是什么？你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内政的重要的政策是什么？那个就不是三平三安啊，是吼吼奏歹机可以混得过去的。其实侯友宜我知道很多帮他辩护人会讲，哎，今嘛先帮起定啊，都卖公家的物件啊。那你如果你哪告诉公白共，你为什么又会讲不要做强国的棋子？今天又去扯地缘政治，然后又讲什么九二共识啊？你如果都不讲，你就从头到尾都不讲。啊！你连米个问假导游，各位讲起来啊？问题是好，当你问导游，学员导游说：“哎、欸，啊，继续讲啊，你要深入阐述啊，因为你不能只有一句话啊，你个不爱讲啊。”这就是因为这种丢毒的构型啊，这边左支右绌的这种个性，让侯友宜的民调继续掉。但是如果侯友宜现在面临一个危机，就是说国民党来对金马看起来不是非侯不可哦。郭台铭出国进京喊朱立伦见贵宾，他都要一川改水。把韩国瑜纳入民调，那是朱立伦身边最值得信任的人。我认为他不会放假消息。他为什么故意要？为什么这个结果也放出这个消息来？特别是当你把韩国瑜纳入民调的时候，我不晓得国民党最后初选征召这个参考式民调是怎么做，是做互比还是做对比的？哈，当你做互比的时候，郭台铭、韩国瑜、侯友宜三个人放在一起，他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化学作用，因为你知道韩粉很讨厌侯。所以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韩粉一定不会支持侯，他一定全部灌到韩国瑜，或是说灌到郭台铭这边。好，可是呢，挺侯的人跟挺郭的人又高度的重叠性。所以如果这三个人，如果我假设最后国民党的这个党内互比式的民调是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的话，我跟你保证，侯友宜100%不会是最高的。嗯，啊，这个时候还会有征召他的空间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哦，这个是侯友宜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了。 陈友，我补充一下，国民党这一次已经决定公开讲，他们要采用征召的方式。征召当然要找最强的啊，好、哦、征召，而且征召他有一个，就是说他不管是党内党外都可以是寻觅人才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江俊廷他讲的没有错啊。你如果说以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任何包括这个过去韩国瑜过去的叱咤风云一时啊。那这个郭董他有他的实力，所以虽然他不是党员，但是他应该纳入。所以你现在如果说问说啊，那征召我们征召最强的母鸡，现在不见得是侯友宜哦。侯友宜，你看他最近的民调起来，鬼也像溜滑梯这样往下哦。所以我认为这个江俊廷他讲说啊，这个我们希望把韩国瑜纳入啊，或者国民党现在希望把郭台铭纳入，这都是合理的事情。所以那你如果说好，那可是我们讲说要征召最强母鸡，现在最强母鸡是卢秀燕呢。如果讲最强母鸡是卢秀燕，所以我认为以目前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朱立伦他做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讯息的释出，或者是说做这样安排，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嘉凯，我问你哦， 是， 如果他没有要选呢、啊？如果侯友宜没有要选，嗯，应该没有这么多有的没有的，这个叫做挺侯联盟，有十个国民党的立委。喊话尽速征召侯友宜，那也要平衡报道一下，金门的支持郭台铭啊，但是马祖的支持陈雪生支持这个侯友宜。那另外还有一则新闻哦，他说郭台铭谈判国民党的秘密武器是买一送一啊，会把高虹安加入国民党。哦，我们没有证实这个新闻的正确与否啦，哈、哦，但这个是一个风传媒的报道，也有可能是四月要出的嘛，我不确定，但是。我在郭侯之间哦，我会替当时投给高鸿安的人尴尬看不淡啊，因为 你当时选择就是因为他 投一个第三势力啊，然后结果你被人家还是正品，还不是本体，是买一送一的正品，打包送给国民党。嗯，那我想侯团队一定有在谈这件事情，那郭团队也实际上是来势汹汹。嗯，你们内部的讨论可能不能很明讲啦、啊、那你对外发言是打算要让我们知道一些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 是啊，我们先从国民党已经宣布要用征召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后续现在看起来是一忧一喜啊，很多一忧一喜。什么说忧是什么？忧是看到说，哎，基本上你征召的方式已经说要征召了啊，你要征召谁啊？现在只是说陆续的人选出来，那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有谁嘛，对不对？可能是赵少康，我就很佩服赵大哥，他就直接婉拒，拍谁我不要。你要么就赶快把你最强母鸡推出来，要么就照我的方式办那个辩论嘛，对不对？那你要在江俊廷副秘书长，我们的副秘书长， 我们叫头哥啦，头哥他在节目上说会纳入韩国，我跟你说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地方很多韩粉社团嘛，我韩粉整个就高潮了，又高潮了，真的又高潮了。高潮什么？我退党了，我一样继续挺韩国瑜。他就说我可能上次 不是说斗内的机会又来了， 对，反正他们真的群组以前都静悄悄，都是早安午安问候图，哦，一讲起来大家哦全部回来了，然后群组人数一直在增加，对不对？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要么就快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很 tricky， 我可以告诉大家可以观察侯友宜市长，他前几天有改个论述，他说了什么？不只是今天，他说每一个时间为国为民全力以赴，大家仔细听哦，每一个时间。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是内心支持谁的，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但是煮成一锅汤的时候大家就一致向外嘛。我觉得我内心支持谁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啦，在这个他讲每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他是不是有希望党中央的征召，你赶快办法赶快出来啊，时间赶快出来啊，毕竟我们也很担心啦，站在议员的角度，市民角度，新北市长的民调一直下滑，满意度一直下滑，这也是大家不乐见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但是从民调效果来看，我觉得新北市民有心灰，但是绝对没有一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从当选连任之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你要不要连任，你是不是要绕跑，这个对他肯定是伤害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党中央你不要给了一个糖果，不要，他不是糖果，他给你一个糖果袋，里面一包包的糖果，结果诶糖果在这哦，我还不打开给你们吃，我觉得你要赶快把糖果打开分出去，诶给你想要的人，诶到底谁是拆开之后有那个最大奖，赶快出来，我觉得才是对国民党最好的方式。现在民调去跟赖清德比的，跟柯文哲比，我觉得这都是一时之间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的人选出来再去一对一，就是三大头对立或是一打一，我觉得到时候再来说都不迟。 我问你，你觉得侯友宜的个性他是比较是挑战者还是卫冕者？他是非选总统不可还是没得选就当好新北市长也可？ 其实我认为呢，他的，我是就我的经验跟他共识过的经验，我认为呢，他的角度觉得是你征召方式，那你初选那个办法出来之后谁出现我就服谁嘛。我觉得国民党最大问题就是你的谁出现啊，另外一个就不服谁，对不对？所以现在朱立伦要做的长主席长中央就是你确认人选协调好谁要进来，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度量了。但是 我问你的是侯友宜的个性，你觉得他比较是哪一种性格？你说韩国瑜出来的时候，我不觉得大家有谁也不服谁。韩国瑜 的个性就是 那个情况，拿500多万也是很厉害。 他的个性会尊重民意，也尊重党意啊。对， 我的建议啦，两边这一次因为这个是连任的最后一任嘛，所以两边都是挑战者。 嗯哼，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特别冷的话，我认为对选举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丢毒哈，叫侯友宜的。伊个出身应该吼无啥吻合呢，伊家己人呢，伊家己蒜头吼，那迄个泰伯蒜头这个人， 破住了， 这做整卡的所在啦。这个人讲话这我哪我海线啊，吼讲话大家安怎一句话啦，吼要唔一句话，伊阁做过刑警呢，做过刑警，讲话安尼丢丢嘟嘟吼，其实交伊个出身，交伊过去的训练哦，看起来拢无啥合。 上一个做过刑事化的市长叫做吴泽远，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您打造钢铁长城，中国威。 我眼看你了哈、哦， 国民党除了总统要征召以外呢，连立法委员的初选哦，差不多泡泡嘛讲好啊，因讲要用37-37啊呢，是党员投票30%，啊，这个民调民众投票70%，一个新闻出来尔，顶一届吼、哦，这个足想要参加迄个叫做徐宏庭，伊敢那要甲赖世宝初选嘛，结果看到迄、那个，因为顶届就已经输舔舔嘛，伊即马佫看到同款的制度，讲啊灰心水很深，不爱选啦，退出。另外一方面，徐小新看伊讲哦，争取到初选啦，伊本来当作向烧掉，无烧掉。但是其实竞争上激烈的这个所在叫做内湖南港，叫港湖区。初选登记进行先交会，李彦秀宣布参选港湖立委。游淑慧出来问讲，安尼你想那要先选议员？ 全国最高。 这跟侯友宜的情况嘛，同款嘛，系啊。这个第四议员的46选区港湖大安选区等第二阶段的这个初选登记会在4月17号开放。那个时候呢，李彦秀一早就在脸书发布了参选声明，要为台湾拿下关键一席，哒哒哒哒，永保初心啦、啊。但是呢，游淑慧看不落，伊讲啊，你迄阵 非得李彦秀的意思就是讲过去大家拢做了做歹啦，吼，啊，这个也要想办法重返执政啦。但是讲讲到后边，有时候是看不落。先是这个年前就挑战要投入港湖选区的游淑慧哦，一共今天受访时直呼不解，他质疑李彦秀曾向他表达没有参选立委的意愿，虽然参选是权利，但当初何苦先去选议员？如今当选不到四个月，又要争取2024立委提名，真的不太好，真的不太好。不过你刚才有赶快类似的状况哦。 那外婆我是放弃这个议员连任，然后 你这足大勇气呢？ 我这当然。 朋友，我来算一下，足简单的，跟你歹势讲啦。议员在做吼，一个月24万助理费啦，本人薪水六度跟其他县市无同款，小可无同，加加也无嘛，差不多40万左右啦。吼，恁家拢议员嘛，你一个月40万，你若为11月份到明年正月，差不多14个月啦。40×140，你若无算迄个议员，你来了要几千诶？ 真艰苦。 你诶助理你要安怎请？你诶文宣稍微行程公开，你做议员去公所爱拜紧诶，你前一工银行都爱好啊。但是你即马做民众，要退伊就无一定爱插面诶。 是。 啊，你来看何伯文真有勇气放弃议员，啊来选立委，啊这啊要食汤啊要食料。 所以我讲徐小新其实伊本身 都立。我讲着徐小新，这个叫李彦秀。 哦，李彦秀诶无，李彦秀迄当阵伊伫港务，大家本来是觉得说伊若要职工立委，啊伊就卖选议员。啊，因为伊伫港务地区确实很有基层实力，但是即马伊既然伊嘛伊当阵选议员是最高票呢。伊是票数提就管呢，伊几乎是一个人可以当选两席那种票数。结果今麦熊永哥大急转弯说他要选立委，那当然会引起很大反弹。不过我是感觉哈，我看今麦包括这区哈，跟那个新义松山新义区哈，当讲国民党挤到这种地步，我是提醒因啦哈，因为因挤到这种地步，因的文化跟民进党无啥共款。国民党是过去是不断的分裂哦，你看过去因那种直接按党内什么新党啦、亲民党啊那里分裂哈。啊，他们这个选完之后也难以愈合，所以你这么抬个呢哦，都是筹算鬼哦，我看歹算可能嘛假卖算了，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已经有点杀过头。你看像徐巧芯对费鸿泰，我坦白说，他可以喊出世代交替这波不丢，但是一对费鸿泰一种攻击哈、我觉得已经是很多人看的会觉得哇，这起来是有时候觉得就人情义理来讲会觉得太过了。那你说这个南港内湖那个部分，李彦秀那部分。因若早大家，因若讲伊要选立委，绝对大家拢让伊，吼、哦、啊！但伊个队一个人抢，几乎抢两个人的票数，所以我觉得很难让人家接受。 可是游淑慧起码嘛是议员呐、啊，所以游淑慧讲的话嘛足奇怪啊。游淑慧，你若要选立委，你一道嘛卖选议员连任吗？游淑慧嘛是立委连任的，你讲游淑慧讲了讲奇怪，游淑慧是无选议员、 啊。但是游淑慧讲啊，你票提票我。 游淑慧意思是讲，伊迄阵伊捌家问过，讲你有要选无？因为这都无人嘛。啊，无人的时阵，咱这议员就这看上要选嘛。伊即摆伊问李彦秀，你无要选，你无要选，我来公布哦。啊，伊的意思，李彦秀甲柯安讲，伊无要选啦，所以他宣布讲好。 哎，你交徐小新讲，搞魏宏泰，魏宏泰甲讲下次立委换你选，不是拢赶快立署？ 我差几行， 差几行， 因遐现里面是绿色的。哦，啊，因这是要坐哪温掉的？ 温温的赢呀！嘿，我甲佮佮讲， 这边温，这边， 起来。一个叫做狼心狗肺啦吼，一个叫心肺复苏啦。对费鸿泰来讲，你徐小新就是狼心狗肺啦。徐小新甲费鸿泰讲，你就爱做心肺复苏啦。安怎讲？伊刚刚讲，你用第一个民调的代志讲袂好势，敲袂好势。啊，你干来三七，我搁三七啊咧。然后过来，国民党里也是稳赢。徐小新这代志，我甲大家讲，违反我们。